见。 你大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，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她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演播小燕。 锦儿在一起怀念起了某个食堂的红烧排骨，又控诉了几句女生宿舍那个满脸抗日到底的老太婆管理员。一来二去，我们之间的气氛便热络起来。校友自我介绍姓倪，称我为师兄，又羡慕地说，哎呀，你看看你都买了自己的房子了，哪像我呀，考了几年公务员都没考上，生生的给耽误了，只好出来为稻粱谋，再赚两年钱再说呗。然后又安慰我说，听我们公司的人说，以后北京的房子还得涨价呢，如果再不下手，那将来肯定得后悔，所以即使房子有点瑕疵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那毕竟是你混进有产阶级队伍的通行证啊。我听了以后心里固然受用，但立即又警觉起来，正因为房子越来越贵，我们才希望它对得起这个价格，对不对啊？也别说什么有产者无产者了，砸锅卖铁买套房，住起来却一点都不舒服，这不是更惨吗？所以小妮，这件事儿啊，还得请你看在校友之谊的份上，一定帮我，怎么样？倪校友似乎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他拍着胸脯说，其实找上门来矫情这种事的人多了，不止你们那个楼盘，别处的小区还有墙体开裂的情况发生呢。我们这边的策略是能拖就拖，反正业主往往比我们着急，拖到后来他们也就凑合着住进去了。但是在你这件事情上，我肯定会把该问的话问到，把该递的材料递上去，我可不能让校友抽我的脊梁骨，只不过这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你也知道科层制嘛。哎，那具体得多长时间啊？这个顶多三天，再顶多呢也出不了五天吧。听到如此笃定的答复，我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，哎呀兄弟，仗义呀。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新款的大容量 U 盘，不由分说地请他收下。这种时而不会的小玩意儿，是我们那个小公司给几个合伙人统一采购的，人人都随身带着几只，为的就是走在江湖上礼多人不怪呀。没想到这时候也派上了用场。那天从房地产公司出来，我先是给苗秀华打了个电话，把探听和沟通的成果对他进行了汇报，然后劝他不必着急。我说，苗姐，我已经在他们内部 交上了一个朋友，打进了一颗钉子。那哥们儿会替我们操心的，有了进展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。苗秀华似乎有点将信将疑，但咂巴了两下嘴，仍然不吝于用最热情的话来赞美我。嘿，真能格啊，小林，我找你啊，算是找对人了。然后我就赶回单位，把这两天耽误的活赶回来，同时进入了焦虑的等待。可是一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我给房地产公司递上去的那份材料却一直没有动静。嘿，他是卡在科层制的哪一层了呢？还是那个倪校友只是跟我流氓假仗义，压根儿就没理我这个茬儿呢？我渐渐的有点坐不住了，而苗秀华要比我更加坐不住。他几乎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刚开始是询问，后来那就变成催促了。哎，小林呐，你那颗钉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啊？我又到小区里去看了好几趟，他们的停车场还在大干快上呢，根本就没有停工的迹象。现在除了咱们俩以外，还有好几个业主都发现了他们的阴谋，大家都气得要命，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在自己窗户根底下拉屎，谁受得了啊？我一想，确实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再等停车场都要建好了。于是挂了苗秀华的电话，便给倪校友打了过去。那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，我又重新拨了两三个回号，倪校友的声音这才响了起来。他正身处一个嘈杂的环境之中，身边尽是男男女女说笑的声音。我还没说话呢，他已经跑到了僻静处，客气地解释道：师兄，就你那件事儿哈，我报上去之后就一直在打听，今天刚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是吗？那你快说怎么回事。哎呦，讲起来也真有点复杂。这样吧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按照合同约定和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办事章程，本来呢是不可以随便更改小区内的地块用途的。绿地就是绿地，不能是停车场。以前公司做了好几个项目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这次的情况呢有点特殊，问题发生在小区的物业公司那里。物业公司的头头是董事长的表哥，他妈是我们董事长的大姨妈。这人没什么出息，自己做的买卖都赔了个干净，于是呢一心想在家族企业里分上一杯羹。我们叫龙喜发集团，他就成立了一个龙喜发物业，硬是把管理你们小区的业务要到了他自己手里。他干起事儿来也真够贪的，收了你们的物业费不说，还要把绿地改成停车场，出租给周边几个单位和住宅区，坐地收钱。董事长听说了他这么做之后也很生气，但是呢碍于亲戚的面子呗，又不能真把他怎么样。这就要说到我们董事长了。董事长他妈过去支边不在北京，是靠他大姨妈拉扯长大的，因此他大姨妈对于董事长来说，哎呦，比他妈还妈呢。我一听就晕了，同时也急了。他是他大姨妈养的还是他妈养的，这事他妈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你的意思是难道我们的绿地只能被强占吗？这不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吗？那我再帮你捋一捋这里面的逻辑。倪校友的口气突然变得公事公办起来。从合同以及法律上来讲啊，房地产公司把小区建成交房，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没有责任了。私自改建的主体是物业公司，也就是说你们要找也找不到我们的头上，应该去和物业交涉。哎， 可你们叫龙喜发集团，那个物业不是也叫龙喜发公司吗？再说物业公司经理他妈还是你们董事长的大姨妈，据说大姨妈比妈还像妈。嗨，我又绕到他的车轱辘话里去了。倪校友说，哎，师兄，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啊，是在解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解释绿地是怎么变成了停车场的，至于你们维权的事，就跟妈或者大姨妈没关系了，只能去找物业。两个公司的确都叫龙喜发，但是呢，此龙喜发非彼龙喜发，还是拿妈和大姨妈来打个比方，姐儿俩肯定是一个姓，但是再亲她也是两个独立的实体。大姨妈结婚，妈能代替入洞房吗？这要生出孩子来，不就真该管大姨妈叫妈了吗？我的脑子里面嗡嗡直响，但是总算理清了现状，那就是房地产公司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，完全不想管我们的事儿。我此前一个阶段的维权也找错了对象，这固然可气，但是再想一想各方的义务和责任，却也挑不出他们的破绽。继续本着礼多人不怪原则，我咬着牙根说，哦，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给我指条明道，我继续维权。嘿，内斯坦然受之，嗨，都是校友嘛，你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吧，以后有什么高科技的事儿，我还得求你帮忙呢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我挂了电话，硬着头皮给苗秀华打了过去，从而又是一番大费口舌，才把妈和大姨妈之辩证关系解释清楚。我的心里还在打鼓，首战徒劳无功，又平白的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，那苗秀华会不会责怪我呢？没想到苗秀华只是嗯了一声，又问，你现在在班上吗？我说，啊，在单位，不过也没什么要紧事儿。哦，那就来小区一趟，我正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要跟你通通气儿呢。苗秀华说完直接挂了电话，这样我就不得不依从他的指令奔了过去。好在这个小公司里自己也能做得些主，临时走开个一天半天的倒也没什么问题。一边开车我一边又想，如果换成那些比我过得更加身不由己的上班族，光一趟一趟的跑来跑去，那也得跑烦了，跑疲了吧。而物业公司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改建，就是吃准了大家都消耗不起时间成本吧。就这么到了离小区很近的那个路口，却见四下无人，只有苗秀华一个人僵立着，飘扬的短发是他身上唯一活动的东西。我下了车，看见他的表情阴郁，也比起上次见面时更加严肃，更加冰冷了。苗秀华见了我，只略一点头，然后说，他来了。啊，谁来了？苗秀华侧过身往底商那几间办公室的门前一指，你去找人的时候我也没闲着，每天都到小区来查看一圈，总算把物业公司的头给等来了。我顺着苗秀华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底商的办公室的门口，一个工程师傅正往墙上钉着龙喜发物业的招牌，还有两三个此前没见过穿着黑西服白衬衫的工作人员走进走出。啊，原来是物业公司终于挂牌营业了， 门前还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尼桑轿车，估计就是他们负责人的座驾。我便问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苗秀华瞥我一眼说道，还能怎么办？他终于露出了一丝类似于轻蔑的神情，似乎看穿了我这人的犹豫与懦弱。当然是进去找他们了，当面问个明白喽。因为自己办事不利，我便也不好阻拦苗秀华了。想想一场恶战即将上演，心里竟生出了一股硝烟弥漫的惊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跳都加快了几分，又问，苗姐，需不需要再联络几个其他的业主啊？苗秀华一跺脚，现叫别人也来不及啊，反正道理在咱们这边，人多人少都一样。作为一名老战士，苗秀华是从来都不在意孤军奋战的，况且有了我，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孤军了。苗秀华朝物业公司刚挂好的牌子凝视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便招手带我走了进去。那雄赳赳的样子，仿佛古之大侠萧峰带着他的小兄弟段誉，或者唐吉诃德率领着跟班桑丘。物业公司的内部装潢已经做好了，和所有的物业公司一样，人造石的前台后面摆了一张大长桌，长桌后面坐着两个穿西服套装的姑娘，她们打扮的却不如房地产公司的那个花瓶妖娆多姿，身材也矮了一截胖了一截，因而只算得上是两个花盆。苗秀华进门便对他们说，找你们经理。花盆笑了笑说，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说就行了。苗秀华撇了撇嘴，那么大的事儿，就你这职位还真插不上嘴，得把管事的叫来。两个花盆互相看了看，另一个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经理忙着呢。苗秀华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8度，有什么忙的？他的工作不就是为业主服务吗？有什么权利把业主晒在外面？实话跟你说啊，我就是来反映问题的，而且这个问题可不是个别问题，别的业主同样也有意见。听苗秀华这么一说，我赶紧挺胸抬头，表示自己的存在。一个花盆便把手里的鼠标啪的一摔，一扭一扭的往后面的办公室走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花盆出来了，简单明了的回复了我们四个字，经理不在。 不在？干嘛去了？ 那我们哪知道啊。花盆说完继续拿起鼠标点来点去，这时候我才发现他正在玩游戏呢，一只小青蛙在屏幕上蹦啊蹦的，三蹦两蹦，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就可以忽略不见了。这时候我心里的邪火也窜了上来，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和我一起开公司的朋友就告诫过我，北京的小区物业和物业之间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的，那些大楼盘会选用有规模有经验的著名的物业公司，他们管理规范态度热情，不过高水准的服务也和高水准的物业费相挂钩。我们这种三栋楼的小楼盘呢，物业公司常常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，和他们打交道那就得做好随时被弃着的准备。不过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买房买房，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房子本身了。如今邻居之间都可以不打交道，大家关起门来那就是独立王国，物业的好坏又有多大的影响呢？而且